着手机，自在拍你真的美。 无论大事或无聊斗气，有时随心好可担当得起。初恋的年代讲起，谈到末日世纪。我共你难得这一个知己，从无拖手，但有幸福滋味。倘若这是同伴的专利， 让每份好奇如礼物处起， 仍偏心这个知己，无涯星空任你自己高飞。想象彼岸什么天气， 或隔着距离， 遥看就更事实。他曾约你，你要共谁一起？不妒忌，这相处当中存着惊喜，情绪别太多，突然乱了自己。仍难得这一个知己，从无拖手，但有幸福滋味。倘若这是同伴。 让每份好奇如礼物处起， 仍偏心这个知己，无涯星空任你自己高飞。想象彼岸什么天气， 还隔着距离， 遥看就更与你。难得这一个知己，从无拖手，但有幸福滋味。倘若这是同伴的专利， 让每份好奇如礼物处起， 仍偏心这个知己，无涯星空任我自己高飞。想象彼岸什么天气，